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呢，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高压的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为4级转2级左右。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您时间来到了12:02，欢迎各位继续把您的调频锁定在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中午好，我是周准。 各位中午好，我是道道。 刚刚我们的 Catwalk 猫叔说呀，这个悬崖咖啡啊，是一个非常你因为找了很久才发现这个地方啊。如果用一种音乐形容这个旋律适合这个地方吗？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还蛮适合，因为那天去，因为那天去的时候有点天气有点阴冷 啊、哦，阴冷， 阴冷。那其实这样呢，其实悬崖咖啡没有想不想那么险峻，只是它被隐藏在一个小小的门洞里面。 门洞里头。 对，要走进去之后，它就是海。边就紧挨着海 边,、 哦 海边哦、然后呢其实它的座位也不是特别多，然后提供的饮料跟咖啡也不是特别多、 哦 但实际上呢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蛮喜欢就站那边，除了拍照之外其实你安静坐着挺好的， 就在室外的，对吧？ 在室外的、 哦，没有室内的，就全部室外。 室外基本上室外，然后它是有几个、 能看到那个就是大海， 亚德里亚 就是看到大海， 哇、 就是看到大海， 太爽了吧！ 对，然后呢，那其实边上，其实我你看我那照片上不是有一只。猫咪、 哦、小喵喵， 对对， 他 就跳过去，因为他那天比较冷，所以他就也不是认真，他就跳到我腿上去取暖来了。 嗯，真好。 因为不止一次看到了猫咪的身影，各种颜色的猫， 对对对，猫非常多。 当地的猫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呢，不设防的那种， 对对对， 跟谁都能玩的。 但我觉得也看吧，有的猫你就是、你知道你真的拍了照片，很多猫就还是会把躲开你的镜头。 哦，别拍我。对，你走开走开、 哎。有些猫咪跟人熟了之后发出那种声音，对不对？你养猫也知道、那种信任 的 声音， 那个是呼噜 的 声音。每天早上站到你的身上，泰山压顶。 其实我们倒会叫、因为这个城市呢靠海，有海的一些情绪哈，而且也有些非常奇特的部分。刚刚说到有一家药店还非常令人期待，那个药店是什么来头呢？

我的天， 那感觉就是欧洲的部分的那种场景， 就本来就是欧洲的部 分，对，很好看的、啊、音乐节是什么风格？爵士啊，电子啊，摇滚啊。 我其实也没有参与，所以我不知道。我估计可能还是偏。你想，它是一个在大自然里面的，可能它也不会说太热激烈的音乐。 牛一整 瑜伽， 牛 一轻音乐， 牛一新世纪差不多。对， 我觉得可能偏爵士，因为它有有些爵士吧。 哦，爵士， 可能它边有好几个就是。可以去买票晚上听爵士乐的地方。 还、说的艺术的氛围，这个城市浓烈吗？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城市应该是浓烈，因为 这个城市会有一些，比如说美术馆啊、博物馆啊这些都有。 艺术馆、 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我觉得两天有点不够 。 我其实就是把我自己觉得该去的地方或者想去地方先去，其他的真的没有时间再去走访这些地方。其实它还是有它自己的博物馆，还有一些大的一些艺术馆。而且它也分新城跟老城，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两天时间是有点紧。 对，两天我觉得对于这个天堂般的城市还是不够的。 是， 对，而且它其实你要知道，它老城边上其实还有一个城堡，比它更高。那城堡其实是等类似于跟它的这个老城形的一个犄角之势是拱卫它的。然后那个城堡边上再翻过去，有个公园，一般游客就不怎么去了。那公园的特别漂亮，没有游客，然后很安静。 天堂的公园。 对对，然后也可以下海。 还下海，公园就是海边， 公园在海边，它就一直沿着海岸线。 就这个城市的构造是让人心驰神往的，对，我觉得非常向往。我自己来说哈，如果是个旅行者的话，抛开所有的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听 Catwalk 一说，我就想去玩，这是直接的一个感受，对吧？ 而且其实我觉得有点就是因为。就是最后我拍那组金色跟银色的日落是在离开杜城的那天下午，因为我就跟那个我的酒店的就是李斌说了，他说我可以让当地的司机把你先带到那边拍完照，然后从那边就顺路可以带你送你到机场， 不错。 所以那个其实是我设定那个行程，正好是因为我的航班也是差不多那时间可以晚上。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大多数人拍整个老城的全景是会做那个叫做梯子，就是那个我们就是那种。有索道的那种 缆车是吗？ 但实际上呢，其实最美那个其实不是最美的景色，而我反倒是根据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曾经去过里面的人的一个记录，我按自己的直觉判断走到了另外一条路，但是那个角度要穿过一个高速路的，就下面的一个叫一个我叫岩洞吧，穿上去之后才有个平台上去。那边是看整个老城， 听上去还有一点难度的感觉。 对，它其实是爬，因为都是爬山嘛，所以它就是有点累。但实际上，当你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在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拍的时候，就是非常蓝。你看我们有张照片是很蓝很蓝的， 是那个蓝，确实是这种天气给你的赋予心情啊，一下豁然开朗。 哎，我的天哪，我就想象了一下这个画面， 吐纳芬芳， 对，你就感觉到有点像秘境嘛，穿过一个。悠长的隧道，然后穿过去，然后再登上一个顶上一看，哇，整个城市 豁然开朗， 就跟电影的长镜头拉得很长，哒哒哒哒哒 哒， 那种感觉。 我觉得杜布罗夫尼克还是很给人一种画面，有画面感。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最好，其实大家去之前都先看一些这个关于这个城市的书， 得有。 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觉得《权力的游戏》。 还是 这样的话，你这样的话，你就有很强的代入感。而且就是它不是一个搭建的一个拍摄的地方，它是一个 纯 古代的建筑的，被作为一个拍摄地。 是的， 对。 那其实作为一个也算是克罗地亚这个国家老牌的网红的旅游城市，你要服务设施非常完善。那你刚才说到了12点的时候，你不是这个老城换新颜吗？那比如说在12点之前，比如说8点、7点、7点到9点这个区间。有没有一些，你说你吃饭啊、购物啊、买东西啊，会有 商店 会 关门？ 其实它的老城里面，其实就想它一个非常发达的旅游的度假中心， 应该会 开，它非常多的商店、餐厅、酒吧， 营业到几点？ 非常多。 老城在 老城就在老城里面，它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它营业都是10点以后到10点钟以后再关。 那大家是可以的， 大家就是完全不用担心啊，就是晚上还是很热闹。 下午卡馆待够了之后，晚上去购物、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在11点钟走在路上，还是蛮多人的。晚上11点都还挺多人在老城里面走的。 我觉得其实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城市，就是大家可以把一天拉得很长，从早晨开始海边的日出，到晚上看完日落，喝完咖啡馆，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在夜晚的大街上漫步一下。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一天24小时，你如果要是能豁得出去，12个小时都可以在外面， 特丰满， 对，特别的丰富， 对 对。而且其实我刚才说住宿的话，你有三种选择：一种住在老城里面，一种住在。